出来，想大声宣布你是我的宝贝，嘿宝贝。爱又怎么办，这样的甜蜜算不算你专属我的 VIP 座位，嘿耶。爱又烦不烦，这样的甜蜜还看不出来，想大声宣布你是我的宝贝，嘿宝贝，我却不让位。 只有我才知道你害羞的时候眉毛会翘得很高啊！你看自己会写歌就是很好，来自于徐佳莹的 VIP 啊，这是由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自己想写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是吗？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在2009年啊，收录在她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一晃呢，也是十多年过去了。时间真的很可怕，是不是？好了，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 VIP 好吗？来，接下来加一首歌曲呢，依然是很有年代感啊，叫做是特别来宾啊。没错，这就是来自于潘玮柏还有许慧欣合唱的一首歌曲。那是因为那天呢无意当中听到了潘玮柏的歌曲啊，随后呢就想到了许慧欣，然后呢就找到了这首歌曲。因为这样一首歌曲呢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拉到那个学生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华语歌坛真的是百花齐放。来听听看这首歌，许慧欣和潘玮柏特别来宾，掌声有请。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ould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ould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ould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ould still be bobbing. Yeah, yeah, yo. Once again, money's now back with a hit. More money, more prominent. A slogan that fits. Our next stage of our life is going universal. My soul, my flow, down low. Now, what you know? Pass me my keys to my VIP room. Set everybody free from this crazy doom. How do I hit you with the speed that will make you explode? You know I make the introduction as I turn on my mode. I'm the new kid in town, special guest of the house. For the next five, we better make it 10 years. You gonna see my face around, making another sound. You know I'm more than happy to get that VIP card. I ain't mushy, I ain't cocky, I just wanna hear you tell me. Even though we're distant, you're everything still matters to me. Ain't taking up your time if I'm the next in line. But baby girl, it's me and you, it's time. 你是我的特别来宾，分享我的心情，快乐孤单的时候，还有谁懂我在想什么，讨厌感觉什么，喜欢听见什么，心中害怕什么，告诉那个样的我。 I'll be hugging, I hope it better than me, so I can get with the dancing. I'll be busting my move, I'll be shaking the room. Another remix over here, gonna go boom boom. Make you jump up, jump up, throw your hands up, everybody in the room. Gonna get up, so I can bounce with the pound. If you wanna get down, I ain't stopping now, I'ma go straight with the crown. You said what a But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As long as I'm dropping, y'all keep bobbing. If I'ma stop flowing, y'all will still be bobbing.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春晖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爵士乐也好，爵士嗓也罢，反正呢，今天就是想听听这样慵懒的调调哈。听什么呢？当然是王若琳的这首《有你的快乐》。那这样的嗓音，这样的调调，除了王若琳之外，真的也没谁了哈。所以呢，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有你的快乐》，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生活当中有快有慢、有张有弛的快乐，好不好？来，继续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会说，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确需要某一种坚定的啊，值得义无反顾的相信，因为呢，这可能是来自于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所以呢，方大同特别的人，我们来听听看。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 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有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特别的人来自于方大同，这是一首以弦乐以及缓拍琴声为主的情歌，一首呢会在心底不断回荡的旋律。那歌曲呢是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啊都会等待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们总是在了解了爱与被爱之后才能够看清楚那个完整的自己的人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了，大家要擦亮眼睛发现你身边那个爱你的人哈。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叮当啊，只是不够爱自己。我们说女主角呢总是以没有爱情应当也没有关系吧这样的理由所分手哈，而现代女性的独立真的是一种错吗？那叮当的这样一首歌曲呢就是展现了当代女性把生活打理得很好，在人前呢表现得很坚强，但是呢并不代表她不需要一份足以归属的温柔。所以你听听看来自于叮当的只是不够爱自己，掌声有请。 只是不够爱自己， 再一再而再勉强自己，反复提醒应该前进，我不是没有经历，如果只是不够爱自己，又何苦跟回忆过不去，说再见而已，不必那么珍惜。 나는 소대 사샤 우구나샤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晖。那成年人的恋爱呢，往往都会和纠缠在一起，那所以自己年轻的时候的那份爱恋呢，才显得是那么的尤为珍贵，是不是？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千雅蔡健雅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纪念。我们来听听看吧。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干落叶，干落叶。如果从此不见面，让你凭记忆想念，本来这段爱情可以记得很完美，他的样子已改变，有新伴侣的气味的气味，那一瞬间你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也许那一次见面是生命给你机会，了解爱只是人所渴望的投射面，只是渴望会改变，他的爱已经不见，已不见。那一瞬间终于发现，那曾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 纪念来自于蔡健雅啊，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啊。今天呢，看到一句歌词啊，就突然想到这首歌了。他说：“终于发现，那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那天已消失在这个世界。那低回盘转，如泣如诉的音色，勾起了一段段心灵深处的记忆。原来呢，回不去的校园时光，原来是这样的珍贵。”泪奔了，回不去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纪念一下的啊！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加一首歌曲，是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有请我的搭档董鹏。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苏运莹2021年新专辑《重逢曲》再会正式发布。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和每一段时光告别，写下这封如诗如歌的信，他唱的这般柔软。悠扬的编曲，温暖的弦乐，这首关于再见也是重逢的歌，听到不舍，却饱含祝福，在别离中学会珍惜，此刻唱起这首歌，只为来日相见。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苏运莹《再会》。 请的那个春风温暖的傍晚，你攥着我的手，奔跑在夕阳下，多么漂亮的温和阳光，和你临行时挥手，在斜阳下相拥，真的美好。春雨春风，春天日复年回，昨晚做的梦，梦里昔日的打闹，下一个春再见好朋友，愿此情此景这份情谊永存于你心。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千言万语只留一句，如草原无际，如青山高， OK，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为你推荐的是来自于许嵩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千古吧。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以清朗质朴的音乐，然后呢描述着对于爱情的伤感还有眷顾。那夏蝉冬雪不过轮回一瞥，看似对世间嗔痴淡然，最后呢也回归，也无悔做你的信徒的一种执着。所以呢听听看这首来自于许嵩的千古，掌声有请。 修炼，不问一生。 画卷，寥寥几笔绘江湖深浅，难回你不染纤尘的容颜。夜不成眠，心还为谁萦牵，灯火珠帘，梦里随风摇曳，月华似帘，遥看宛在沧海成桑田，他不言不言命途的明灭。若流芳千古，爱的人却反目，错过了幸福，谁又为我在乎？若一笑千古， 什么也不用说了，千古呢，整首歌曲呢，就是我们要表白的所有的歌词啊，每一处呢都是可圈可点，情寄托于景，景中无不处处是情，那么此情此景，看他为情所困，为情舍下天下，若流芳千古，爱的人却反目，错过了幸福，谁又为我在乎？听过几次呢，脑海当中都会不断地浮现出这样的画面，若能被爱一场，错过天下又能怎样啊？爱的洒脱，爱的无怨，爱的无悔，这大概都是我们很多人心中最真实的一种想法吧，是不是啊？所以呢，来自于许嵩的千古来送给大家。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当然了，我们也要这个怎么讲，正能量一点点哈，不是说所有的爱情都很纠结的。我们说，假如你喜欢上某一个人，你会沉浸其中，会忘了自己。那所有人在付出的时候呢，都喜欢说自己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呢，到了真的没有回报的时候呢，还是会忍不住难过，然后会计较哈。所以呢，每一段遗憾的曾经，当时的名字都叫做是憧憬。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终于结束的起点》。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再会，拜拜。 还记不记得我和你最初的相信，还记不记得孩子般简单的爱情，我们仿佛天生在一起，用不完的默契和话题，戴上了耳机，沉入曾经的回忆。幸福的回忆是追求幸福的天地，寂寞的问候是加深寂寞的陷阱，当时无限珍藏的回忆变成无处躲藏的雨季，让最小事情都变成最终叹息，每一段伤痛的爱情都困住两条想挣脱伤痛的心，如果说可惜就在下一站更珍惜，也许一个勇敢的决定能换两个终生的约定。